第34集，被利用的伊利丹。风暴正在永恒之井上肆虐，即使相隔遥远，马法里奥还是能够轻易地感知到这一点。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风暴，它所触及的能量不属于凡间位面，那种能量和燃烧军团释放的能量非常相似，像燃烧军团，但又不是燃烧军团。尽管已经接触到了这三股古老的邪恶力量，马法里奥至今都不太了解他们到底是谁，或者是什么样的存在。实际上，马法里奥根本不想对他们有更多了解。在进入死亡之翼巢穴的任务中，那些进入他意识的征兆已经足以让他坚信，绝不能允许这样的力量进入卡里姆多。他抬起头看着天空，阿莱克斯塔萨和伊瑟拉正率领着十几头巨龙飞向永恒之井，另一位代表青铜龙的雌龙正在紧紧跟在两位巨龙女王身后，再后面是这三位各自的一名伴侣，其中还有未出现的诺兹多姆的伴侣。此时克拉苏斯正骑在红龙女王的肩膀上，布洛克斯骑在领头的青铜龙背上，罗宁则骑在阿莱克斯塔萨的一位伴侣身上。阿莱克斯塔萨已经安排他年长的一位伴侣泰兰斯特拉兹率领其余巨龙与阿克蒙德作战，身受重伤的卡雷斯特拉兹没有能够跟随他背负战场，而马法里奥则有幸能够骑在了伊瑟拉的背上。实际上正是翡翠女王坚持要背这个塞纳留斯的学生，感激他为塞纳留斯和马洛恩所做的一切。马法里奥一时找不出更合适的话来回答这位女王，只能向她鞠躬致敬，然后爬上了她的肩膀。他们飞上高空，去与萨格拉斯以及与那些操纵她的上古之神作战。没有人再多说一句话，一切都无需多言。他们全都很清楚，自己很可能会死在这场战争中。但马法里奥的心情还要更加复杂，此刻他丝毫不畏惧死亡，如果能够阻止这样的灾难，他的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只是他的心中还有舍不下的牵挂，他希望能够找到泰兰德和伊利丹，他至今都无法原谅自己的无能，正是如此，泰兰德才会落入恶魔的手中。他不敢去想象泰兰德的命运，却又无法忘记他还在燃烧军团的手中，除了泰兰德还有伊利丹，如果遇到了自己的弟弟，自己又该怎样？ 伊利丹，求你，你必须听我说，你不应该走上这条路。你慢一点，放开我。你好好想一想，如果接受了燃烧军团的力量，你只能一步步走向邪恶。 不要胡言乱语了，我将拯救卡利姆多，我将会成为受万众爱戴的英雄，难道你不明白吗？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停地战斗，但燃烧军团只是在不断取胜。我终于意识到，对抗恶魔的唯一办法就是了解他们，像他们了解自己一样的了解他们。我们必须利用他们本身去对抗，所以我才会来到这里，装作投靠他们。我甚至欺骗了他们的君王，得到了他最强大的赠礼。 赠礼？他毁了你的眼睛，你却说这是赠礼？你现在的样子像极了一个恶魔。 如果你能够看到我眼中的东西，你就能知道他给我的力量是多么神奇。是的，这是我能想象到的最伟大的赠礼，是对抗燃烧军团的最强武器。 伊利丹继续拽着泰兰德向前走去，作为月神祭司，泰兰德有能力挣脱他，与他作战，但他其实并不想离开伊利丹，他在为伊利丹感到担忧，忧虑他的心性和理智会彻底迷失，他想竭尽自己所能拯救这名误入歧途的伙伴。这并非完全出于艾卢恩的教导， 他仍然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的伊利丹，那个充满了梦想、希望和善良心肠的伊利丹。他只能祈祷那个年轻的伊利丹依然存在于这个现在极是愤俗、野心勃勃的暗夜精灵的心中。尽管他也不知道伊利丹拽着他在恶魔国度中一路狂奔到底要去哪里。想到刚才那些身披重甲的恶魔武士，泰兰德不禁向周围瞥了一眼，他们还在这座已经沦为死地的城市中。每时每刻，泰兰德都会觉得有恶魔要从废墟中窜出来向他们发动攻击，而且马诺洛斯现在肯定已经知道伊利丹的背叛了。伊利丹注意到了泰兰德的神情，甚至已经解读出了他的心思。 对永恒之井的施法吸引了马诺洛斯的全部注意力，现在他根本想不到我已经释放了幻术，让人们以为我回到了自己的住处，正在进行冥思，而且现在还有一群上层精灵正在逃亡，这让他们更加无暇他顾了。这会给我们足够多的时间，让我实现我的计划。 什么计划？这里是永恒之井，我们为什么要到永恒之井来？ 因为我打算将萨格拉斯的传送门彻底变成一个大漩涡，将那些恶魔尽数从卡利姆多吸走，把他们扔回他们的虚空世界去，我会反转那个碟子的效果。好好想一想，只要一道法术，我就能拯救我们的人民，还有这个世界的一切。 反转？这是不可能的。 你不相信我能做到？也许，如果我是你心爱的马法里奥，或许你早已欢欣鼓舞，拍手称赞我的聪明了。 根本不是这样。伊利丹，我只是…… 没关系，我会证明给你看。现在，我们到那里去。 伊利丹看到远处一幢倾覆的树屋，那里可以是一个完美的观察点。他们可以爬进那棵倒在地上的干枯橡树，同时又能清楚地看到永恒之井。泰兰德在强风中摇摇晃晃地跑过早已化作一片废墟的精灵家园。伊利丹在他身后不断地把他向前推去。泰兰德一爬进这座倒塌的建筑，就立刻踢到了一样东西，是一颗骷髅。他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堆骸骨中间，至少是五六个人的骨头，没有一具骷髅是完整的，许多骨头上都留下了长长的抓痕和更深的齿痕，诉说着这些人死亡时的惨状。泰兰德打了个哆嗦，他希望地狱犬吃掉的只是这些人的尸体，而不是仍然一息尚存的受难者。但依照过往的经验，泰兰德怀疑这只是自己的奢望。突然，一只地狱犬从阴影中猛冲出来，伊利丹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已经被扑倒在地。泰兰德尖叫一声，立刻开始呼唤艾卢恩的力量。但还没等他采取行动，那头地狱犬已经发出痛苦的哀嚎，他的两根触手早就刺向了伊利丹的胸膛，却被伊利丹一把抓住。地狱犬不停地扭动着身体，而伊利丹却已经稳稳地站了起来。 哼，要和我抢魔法吗？ 伊利丹将左手按在地狱犬触手末端的利齿吸盘上，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头地狱犬开始不停地挣扎，他拼命想要将自己的触手收回来，却显然徒劳无功。伊利丹的左手闪耀起一团怪诞的绿光，泰兰德能够认出来，这正是那些恶魔身上燃烧着的绿色邪火。伊利丹猛地一吸气，泰兰德惊恐地看到地狱犬的全身化作灰尘，随即被狂风吹走，他的全部能量都被伊利丹用一只手掌给吸走了。随着这番恐怖的景象，伊利丹的面容也变得更令人胆寒了。尽管他的眼睛被丝巾遮住，泰兰德却能清楚地看到那里面燃烧着的莹莹绿火。 而他的脸上却露出了陶醉的笑容，周身更是跳动着和那些恶魔一样的绿光，他的身体仿佛都在膨胀。但突然，所有绿火都骤然熄灭，伊利丹在眨眼间恢复了平日的样子。他擦干双手，踢了一脚地狱犬剩下的最后一小堆灰尘，然后用手指理了一下头发，又给了泰兰德一个充满自信的微笑。泰兰德竭尽全力隐藏起自己心中的惊骇，这已经不再是和他一同长大的伊利丹了，这是一个和恶魔一样狂暴嗜杀的怪物，甚至比恶魔更加可怕。泰兰德无法忘记他是多么渴望接受燃烧军团的污染，这让泰兰德的内心生出一股他不曾体验过的厌恶。 月亮女神，请指引我，告诉我该怎么做，我还能拯救他吗？ 走吧，泰兰德，我们要到屋顶上去，在那里，我能够观察到永恒之井的正中心。时间就要到了。 伊利丹，你在做什么？这个瓶子里面装的是…… 只是取自永恒之井的一瓶水。 什么？这是被禁止的，就算是上层精灵也不会有这个念头。 哼，确实，但即使没有其他人这样做过，也没有什么理由不能这样做。我也是突然想到了这一点，仿佛这个主意是凭空出现在我脑子里的。取一些井中的水，我就能够为所欲为了。 但那口井，就算是井中的一滴水，都蕴含着燃烧军团的黑暗魔法。 是的，想象一下这只瓶子里装着怎样的力量，这应该足够让我拯救这个世界。 如果你使用永恒之井的力量去对抗他自己，你将有可能打开一道通向彻底混乱的大门。还记得那些可怕的传说吗？ 那些只不过是一些神话故事罢了，没有人知道真假。泰兰德，不要再和我说你那些关于智慧和恐惧的故事了。 伊利丹， 我希望你保持安静，马上。 泰兰德立刻感觉到自己发不出任何声音，就连咳嗽也是无声的。伊利丹站起身，向永恒之井的中心望过去。风暴越来越强，这幢倒塌的树屋已经开始在风中不停地颤动，井水的上方开始闪烁起令人颤栗的幽灵般的微光。泰兰德摇摇头，他感到深深的困扰。尽管伊利丹对自己的能力深具信心，而且至今为止都没有被燃烧军团发现，但马诺洛斯绝不会像伊利丹相信的那样盲目而愚蠢。不过至今为止，他们除了那头地狱犬之外，只遇到过两名恶魔卫士。伊利丹仅仅一挥手，就用法术误导他们离开了。伊利丹此时用一根手指轻抚玻璃瓶的瓶塞，泰兰德现在才看出来，这只晶莹剔透的瓶塞其实是艾萨拉女王的一尊小全身像。艾萨拉转动了三次，然后瓶塞跳出瓶口，伊利丹轻松地接住了他。 看着吧，泰兰德，看着我即将成就你那心爱的玛法里奥做不到的功绩。 他一下子将瓶中的液体倒在自己身上。但永恒之井的水和普通的水完全不同，至少和伊利丹想象的绝不一样。他没有覆盖伊利丹的身体，实际上他只是让伊利丹暂时有了一点潮湿。随后伊利丹身上被这种水接触到的地方闪动了一下光泽，立刻就变成了可怕的浓黑色。这种邪恶的黑暗光泽深深陷进伊利丹的身体，充盈在他体内，就像刚才地狱犬的能量一样，让他的身体开始膨胀。 众神在上，我知道我会有所感觉，但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奇妙了。 泰兰德拼命地摇着头，但伊利丹完全看不到他无声的劝阻。他向伊利丹走去，却发现伊利丹也固定住了他的双脚。他在心中向月亮女神祈祷，祈祷月神可以帮助自己， 但艾卢恩没有半点反应，泰兰德只能站在原地看着伊利丹。伊利丹向永恒之井伸出双臂，开始低声念诵咒文，黑色的光晕重新出现，集中在他的手上，每一秒钟都变得更加强烈。在丝巾的下面，伊利丹的一双眼窝也开始燃烧起来，而遮住他眼睛的那片丝巾仿佛正在被火焰烧焦。但就在伊利丹开始施法的时候，泰兰德高度敏感的知觉发现了另外一种波动，他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存在包裹住了毫无防备的伊利丹，而且他意识到这个存在并非只有一个，而是数个。随着这种糟糕的感觉逐渐清晰，泰兰德已经能够分辨这种存在的本质，就像萨格拉斯那样黑暗，甚至还要更加黑暗。令泰兰德惊愕的是，伊利丹对此仍然毫无感知，他已经确信这一定是燃烧军团的另一种邪恶元素正等待着伊利丹遭受重创。但这时泰兰德又惊讶地发现，这些神秘的存在开始强化伊利丹的法术，将这个法术的力量增幅到远远超出应有的程度。看到自己的努力即将取得成功，伊利丹不禁放声大笑，他显然是以为如此强大的法术效果完全是由他自己造成的。突然间，泰兰德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能够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永恒之井前，这并非全都是因为伊利丹的狡猾。他只能竭尽全力，一遍又一遍地向艾卢恩祈祷，祈求他的女神能够及时施以援手。他必须警告伊利丹，他上当了。他相信伊利丹释放的强大法术只会触发更加可怕的灾难。突然，一阵祝福的暖流填满了泰兰德，他感觉伊利丹施加在他身上的法术正在迅速消退，他的心中再一次升起了希望。他挣脱魔法的束缚， 伊利丹小心。 但就在伊利丹转过头的同时，他的双手已经合拢在一起，一道黑光向前方激射而出，射入永恒之井上方被风暴封锁的天空。泰兰德感到那些诡异邪恶的存在退去了，他的警告来得太晚了。萨格拉斯察觉时空最后的抵抗突然消失，他全力构建的传送门终于成型了，很快他就能够进入那个生命已经遭到玷污的世界。